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Gaff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 Gaffino 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 新年 选择一支属于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节先捉手 啊，系捉第三节捉手， 因为第三节咧系。 好，師兄本土筆記，咁啊，今個星期就會講兩場嘅賽事啦，分別喺琴日啊，即係我哋啱啱錄呢段嘅筆記嘅時間，會喺星期日，咁就琴日啊，星期六咁就喺香港仔運動場咧，咁就有一場南區啊，皇室南區對太陽飛馬嘅比賽。咁啊，呢場波嚟講就因為都牽涉到即係個第三位啊，因為而家咧就。有聯賽榜第三位嘅爭逐都頗為激烈，咁就雙方嘅距離咧就係只係兩分嘅啫。咁就如果呢場六分波啊，咁啊勝負嚟講咧，對於佢爭取第三位係好緊要。咁因為咧點解會第三位會重要咧？就因為嗰個亞協嘅資格賽咧，咁就係會牽涉到咧係個第三位嘅。咁所以咧就會盡力爭取啦，爭取嗰個所謂叫做第三位嘅位置咧，咁就去有呢個資格去參加呢個亞協嘅資格賽。咁所以兩隊都其實都搏命噶，咁都希望啊，即係攞到個亞協嘅資格。咁啊呢場波嚟講咧就南區主場咁就岩落峰就出翻嘅呢場波嚇，咁啊龙门就张春辉啦，后防就域陀加鲁宾啦，一对中坚。左闸系呢个开头咧就系岩落峰嘅，咁啊但系咧打下咧就车润秋咧就打翻去左闸位啦，因为似乎岩落峰打防守就争啲，咁啊右闸就会系呢个钟汉慈，咁啊中场方面就迪亚斯。咁就加上咧係熱仲朗，咁左邊就原本開手就係呢個係車陽秋嘅，而家轉咗去顏樂峰啦，打下刀。咁右邊方面就羅志坤，咁前面就卡里爾咧，咁就拍呢個咧係迪基圖。咁就另外咧就太陽飛馬方面咧，因為斯薩咧就受傷啊，咁所以中堅就鄧景王就拍摩域治。咁右閘位唐建文，左閘位咧就林家亮。中場用翻麥寶美啦，咁拍翻住咧係谷盈智啊，谷盈智呢場波就鬥得厚一啲嘅嚇。即係其實佢踢防中位，但係咧，因為即係其實谷盈智要佢打防中喺防守方面咧，佢完全就冇嘅。咁但係因為都基本上防守嚟講就麥寶美去負責，咁谷盈智就負責可能推波上啊，或者係俾一啲嘅長傳。咁攻擊中場嗰三件咧就係陳柏恆咧就喺左手邊嘅，右手邊就係呢個麥基，中間就雲迪魯域。咁全部雲迪魯域打咗中間嘅，前面就係呢個拉斯石。咁呢場波嚟講就開頭嗰兩隊波其實就。雙方機會唔係好多，咁因為始終都係香港仔運動場嘅場地咧，就已經比之前又都好啲㗎啦。咁但係咧，即係起碼冇咁多沙先啦。咁但係咧，甩甩突突嘅情況都係依然係存在。咁所以咧，對於一啲地波猜想咧，就點都係受好大嘅影響。咁呢場波之前咧，太陽飛馬其實喺成個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啦，即係喺一月。即係過咗2014年之後咧，係贏得過一場波嘅啫，咁所以就最近個態係相當之曳。咁南區嚟講就最近個form都唔錯，咁就所以呢場波其實賽前咧都覺得南區係有機會咧係去贏嘅，因為太陽飛馬最近個form都好曳。咁當然啦，今日呢場波嚟講睇翻佢飛馬嗰方面嘅陣容咧，就正常啲啦。好坦白講，即係譬如講話呢、這個麥寶未出翻啦，對於佢防守中場方面就好多，起碼佢即係 走動多，活動範圍大，又夠硬淨先啦，係嘛？你叫你之前擺嗰啲蘇偉全啊、馬高積石啊呢類咧，始終都係爭啲嘅。咁啊，同埋谷盈智啦，始終有翻個中場嘅發電機係好緊要。另外就唐文打翻右閘啦，中堅用翻摩維治咧，都係比較正常嘅選擇。咁啊，但係呢場波嚟講咧，就雖然其實上半場啦，雙方都係。都係中場混戰多，咁啊攻勢嚟講就雙方唔係太過入肉，咁啊唯一一個咧就係谷盈智，咁啊有一球波喺禁區邊一個射門俾張春輝飛身就擋翻出嚟嘅，咁啊但係入波咧入波先就係呢個南區嚇，咁啊第一個入球就其實係喺37分鐘有12碼嘅，咁啊呢個波其實咧就係、是。即係一個死球斬翻出嚟，跟住咧就解圍翻出嚟啦。然之後南區嘅球員頂翻入去嘅，差咗一輪頭槌就搞咗好耐嘅太陽飛馬球員都解唔到圍。咁啊後屘咧咁就南區嘅攻擊球員再頂翻入去嘅時間咧，摩域治同史高域咧呢兩個球員咧就。唔知點解可能史高域出咗聲話佢要，咁又呢個高波埋去，咁史高域可能嗌咗 keeper 出聲就攞，咁但係咧就卡里爾咧咁就即係埋到去啊，卡里爾就埋到去，結果咧咁就係俾呢個啲卡里爾咧，咁就史高域就掃低，係一程將卡里爾一嘢咧就揞跌咗嘅，啊將籃區同揞跌咗，咁啊結果就十二碼，咁啊十二碼卡里爾自己搞翻電梯，呢、這個波好肯定嚟講咧，史高域同摩維治雙方就有啲互讓，咁啊我估計史高域可能有出聲，咁啊但係即係史高域都講都再講啊呢個球員咧，即係作為一個龍門嚟講咧就即係。覺得係身形係比較矮，同埋咧，即係唔得夠環啊，俾人嗰個信心同埋個力量感係唔夠強啊，即係俾人安全感唔夠強之下咧，呢、這個波又係嘅，即係好坦白講，佢見摩位置其實咧，如果即係呢個波史高域唔讓咁啊。史高域咁就俾阿摩位置頭槌頂翻出嚟，可能唔使輸嘅，咁啊，但係咧史高域話要咁就，但係就。即係俾人蝕，俾個南區球員蝕咗個位，結果就自己仲推跌埋呢個南區嘅，應該係卡里爾添。咁啊，結果就輸埋個十二碼。咁啊，上半場其實咧就係1-0嘅上半場。咁啊，其後下半場啦，咁就都某程度上做咗啲變動，咁就係林家亮咁就個左閘位又換翻黃賢坤，咁就。林家亮就打左閘，就攻擊力就好強，但防守啊爭啲。咁就呢場波嚟講，咁就及後啦，咁就麥基啊，林浮主個角球就追翻嘅。咁啊，呢個波就喺小禁區一個人升起一作咧，就應聲入網。咁啊，呢個波就其實就冇咩可以挑剔噶啦。呢個波就嚇麥基啱啱跳起，剛剛遇著啱啱啦，咁就小禁區一作就入網，咁就。咁啊，最後啦，其後就雲迪路嘅，就喺完場前嘅。咁啊，呢個波咧，咁就係喺大約係20-0碼到啦。咁就一個咧係射門咧，就係地波彈地就入咗嘅。張春輝雖然擋到少少，但都入網。咁啊，呢場波嚟講有幾個球員打得幾好嘅，迪亞斯咧，我覺得係成個南區啊，即係成個中場咧。個活動範圍好大，咁啊，亦都係做到好多個搶截，亦都喺中場可以話咧，即係南區成個中場線咧，迪亞斯係打曬咁滯嘅，咁啊，呢個球員係打得好好啦，咁啊，另外咧，相反嚟講，葉仲朗呢場波就曳啲啦，咁啊，似乎就有啲心急，好多誤傳啊，呢場波即係葉仲朗嚟講，咁就。但呢個球員係喺攻擊上，即係佢比波方面係唔錯，咁但係呢場波就曳啲，咁就後面嚟講就呢個魯賓咧仍然都有好好嘅水平啦。中漢池開手就麻麻地嘅，咁但係及後越打都越打越唔錯，咁就另外岩洛峰就始終我都係唔係覺得佢打邊，佢好努力嘅，即係好努力，即係都。喺左路邊線啊，攻擊放喺防守上都好努力頂，但係咧，始終都係我真係唔覺得佢係打邊路嘅人選嚟，咁就所以咧，南區呢場波嚟講，你話雖然就都有入球咁，但係你話喺攻擊上咧，就即係攻門係唔係太多嘅嚇，唔係太多，咁啊雖然都射個8次門，但係咧命中目標就3次嘅啫。 咁啊，所以就就算其後都換一啲嘅球員嚟，譬如講夏志明啊，咁啊夏志明就因為都有一段時間冇打啦，咁就所以都即係。推波 OK 嘅呢個球員，咁但係就似乎狀態麻麻地，咁但係其實咧呢場波就去到89分鐘都仲係1-1嘅，咁啊好奇怪，咁就諗住啊雙方打成平手，即係雙方各攞一分咁就都 OK 啊，咁啊但係其後咧即係去到臨尾嘅時間86分鐘換嗰個好奇怪嘅換人，咁就係將阿雅高嘅入嚟咧換咗個中堅域陀走，咁啊但係即係呢個變動嚟講就。我覺得是有啲冒險，即係可能是南區想諗住啊呢場波攞三分，咁又調多個前鋒搏一搏啦。但係其實去到下半場後段咧，即係太陽飛馬攻勢係多翻啲，咁就所以就即係我相信係亞高嗰個位就應該係打中前場嘅，咁但係即係響你臨尾嘅時間無端端換咗一個中堅走，咁就後防咧。個企位就有啲亂，即係譬如講話迪亞斯，你要迪亞斯可能鬥翻後一格啊，咁就或者係咪車潤秋啊鬥翻埋中間啊，咁無論效果呢兩個打中堅嚟講，點都唔夠阿域陀打域陀拍翻阿魯賓就打得好啲。域陀拍魯賓就已經拍咗成年，你無端端換走咗中堅咧，咁就點都罩忌啊！咁入嗰個波都係㗎，就係雲迪魯域響嗰個即係。廿碼點到啦，完全係冇人睇㗎，俾佢睇到順曬一射就入咗去，無端端少咗個防守球員呢個換人，我係相當之唔明白㗎。咁啊，結果都即係偷雞唔到蝕埋渣米添呢次，咁啊，結果就呢個六分呢場六分波咧，就結果南區就輸咗啦。咁就其實。即係如果打和雙方仲係相差兩分，響及後嘅比賽，咁就都仲有，其實都有五場嘅比賽，都仲可以。譬如太陽飛馬，因為贏咗呢場波，就已經止咗佢嘅頹勢，因為贏翻波嘛。咁啊，但係而家第一，即係你俾對面就順咗啦。第二，如果保持1-1，太陽飛馬個勢依然都係打和，依然都係贏唔到嘅時間咧，個信心又爭少少嘅噃。咁所以就可能及後有一啲賽事，太陽飛馬唔排除都會失分嘅喎。咁就所以就南區呢個換人，我係覺得係有啲唔明白。咁啊，最終嚟講呢場波就2-1啊！呢、這個太陽飛馬自從即係2014年之後咧。贏嘅第二場賽事，咁就都恭喜阿 Carl Sir 啦，咁啊入咗波之後，即係入咗2-1之後，見佢哋都好開心，咁就始終即係執翻一個比較合理啲嘅陣容啦，咁啊贏波就有啲係對面啊馮海文教練嘅有啲調人上嘅一啲太過冒險所造成嘅，我覺得打和合理啲嘅呢場波下。好，跟住另外一場賽事咧，就係由喺青衣場啊，公民道主場對傑志。咁啊，傑志而家個形勢係相當好啦，喺聯賽嚟講嚇，咁就都 hit 住喺失分嚟講就失，即係失少過南華，最大嘅對手南華咧超過係九分，咁所以都形勢係大好。咁就如果呢場贏埋咧，咁另外嗰幾場波只要再攞多四分。即係贏多一場，和多一場咧，咁就已經係攞聯賽冠軍噶啦。咁啊，呢場波嚟講就因為就傑志響亞協啦，咁就即係打和咗場，主場逼和咗蒲拿。咁啊，嗰場波我自己冇睇，咁但係咧就傑志有幾樣，第一就坐迪啦，因為呢個亞協嗰三個外援嚟講，其中一個坐迪咧。就係、是、染上德國麻疹，咁啊結果就一定係唔出得場噶啦，而且要隔離添，咁就所以就少咗呢個亞協嘅神射手咧，就對於球隊爭取亞協嘅成績係相差好遠。咁啊其實嗰場亞協就上半場入兩球先嘅，咁啊但係其後咧喺半場嘅時間，列斯奧因為嗰日咧其實都感冒嘅，咁同埋咧打打下波發現佢嘅頸嚟講咧都真係。有一啲紅疹咧就現咗出嚟， 咁就懷疑咧，會唔會又係好似坐敵咁染上德國麻疹咁，所以咧就要換翻出嚟嘅。咁啊，呢個就冇辦法噶啦，冇得傾噶啦，因為就始終傳染病，咁就在一個負責任嘅角度嚟講咧，就係應該係要將佢換走嘅。咁就同埋又始終因為西班牙唔同香港嘛，因為如果可能大家就都未必太过清楚德国麻疹啦，其实我哋细个年代呢，即係每一个，即係尤其是呢个对于女性嚟讲呢，係特别係要注意嘅，因为呢个德国麻疹对于孕妇嚟讲呢係非常之危险啊，非常之危险。咁就所以就都响我哋即係可能读书嘅时候小学阶段呢，即係每一位男女生啊都需要係即係打呢个德国麻疹嘅疫苗。咁就但係而家我唔知會唔會仲繼續有呢個疫苗，應該都會繼續嘅。咁但係西班牙就冇呢樣嘢，咁就好不幸呢個坐敵就染上咗德國麻疹。咁啊，主要列斯奧其後咧，即係檢查過之後咧，咁就原來就冇事，只係佢感冒，咁再加埋咧就係同埋有少少皮膚敏感啦，咁呢個都好正常，因為人個抵抗力比較弱嘅時間啦，咁就都會即係可能皮膚啊，咁啊產生一啲比較大嘅反應，即係對於個病菌啊，都產生好大嘅反應，咁就造成一啲紅疹嘅出現。咁啊，結果就下半就換埋列斯奧，咁啊剩翻巴良古素同埋後面張敬珍，咁就呢再加上其實巴良古素即係其實都唔係百分百狀態嘅，嗰場波係條腰有啲事，咁嘅結果呢嗰場波贏完兩球就俾蒲拿追返兩球。咁蒲拿就有個球員要講講嘅，其中一個呢就係以前打個保頓打個保頓嘅梅森巴，如果仲記得呢，大約應該兩年前到啦，如果冇記錯，佢就係響一場波對熱刺咧，就係打下啦，就休克，直情係心臟曾經停頓過、停止過呼吸嘅。咁就好好彩，因為當時就熱刺主場，佢哋有一啲好良好嘅醫療設備，或者係叫急救設備，譬如即係心臟戰動器啊等等之類咧，咁就將梅森巴嗰個命咧就救翻嘅。咁啊，原來輾轉之間，而家咧佢就去咗呢隊印度嘅球隊踢波。咁啊，其實都好冒險嘅，因為始終即係心臟有事咧，再踢呢啲咁激烈嘅運動咧，咁啊始終都係要冒好大嘅風險。咁但係蒲拿呢隊波都願意嚇，即係去揾呢個球員，或者係可能梅森巴都即係招手啦嚇，自己去無罪自戰等等啦，就真係唔知點解去揾到呢隊球隊啦，或者呢個球員點解會揾到呢隊球隊，或者係呢個球隊點解會揾梅森巴？咁啊，總之就一望望到個名單，咦，有個咁熟面口嘅梅森巴啊，都踢一定係英超啊，喺西甲啊，亦都有好濃厚嘅經驗。咁啊，嗰場波亦都打得唔錯嘅嚇，梅森巴。咁就最終嗰場亞協就2-2，咁就其實好坦白講，咁就我就冇睇嘅嗰場波，咁就但係咧聽翻一啲球迷意見就其實呢隊蒲拿咧就唔係相中強嘅啫，咁但係咧即係嗰個雙方嘅球員嘅質素係比較參差，有啲又好好，有啲就直情好似唔識踢波咁，咁就所以就2-2啦。咁對於佢哋傑志爭取亞協嘅即係出線係有影響嘅，因為嚟緊已經係呢場作客就攞唔到曬三分。咁就希望其後即係嚟緊呢個禮拜三啊，再嚟咧就對緬甸萊比都，咁啊呢隊就會比較清楚啲啦。因為如果係因為以前仰光聯啊，緬甸可能最強嘅球隊就嚟過，咁就實力都係即係香港嘅球隊喺主場都應該有把握贏到緬甸嘅球隊，咁就唔係最強嘅球隊嚇。呢個萊比都咁應該傑志，我覺得都有把握贏嘅，咁就。講返呢場對呢個公民啦，咁其實就上半場因為公民呢中堅就法圖斯就冇出，中村有人都係後備，咁就所以呢個中堅用咗陳少遠拍住啦呢個阿里奧呢，咁就相比用法圖斯就真係爭啲啦。咁就呢場波上半場嗰兩個波呢其實都係第一球係卡斯江啦，都係響呢大約禁區頂嘅位置呢係射波入網嘛，咁嗰個波就列斯奧啦，咁就係即係有個罰球斬係列斯奧，咁就 活一頂頭槌就回翻去禁區頂，咁跟住安基斯再印一印比咧，係卡斯江就射入嘅。咁啊，第二球亦都係安基斯啦，咁啊位置類似，都係喺禁區頂啊，大約峨眉峪附近啦，咁樣係射入。咁、那個波直情咧係。直情係完全係當安基斯喺禁區頂攞住個波，完全係冇人嘅，又係比佢好鬆恿，右腳一探咧就探入嘅，咁啊兩個波就2-0。咁啊上半場嚟講，呢場波就傑志，我覺得防守嚟講做得好好嘅，咁啊即係都好硬淨，亦都係咧係控球嚟講係做得相當之好嘅，好坦白做得相當好。咁啊去到下半場換翻法圖斯啊，換翻中村有人入嚟咧，尤其是用翻法圖斯代翻阿陳兆遠走咧，咁就喺個中堅位嚟講就硬淨好多。同埋下半場咧，公民咧好明顯就係主動咗好多，都攞翻好多攻勢。咁但係就有一個頭槌啦，咁啊左邊斬埋嚟呢個陳顯光，咁但係咧就中間費難度啊嗰啲等等咧。就冇人睇咁，但係頭槌一頂就頂高咗，呢個波就最有威脅。咁但係最終總體嚟講咧，咁就傑志上半場嗰兩個嘅入球咧，令到球隊贏2-0。下半場就公民有啲攻勢，但係咧都係一兩下有啲威脅嘅啫。咁啊呢場波嚟講就傑志總體打得好好嘅，即係冇乜邊個話打得唔好，坦白。咁就至於公民嚟講就我諗陳兆遠咧，始終同法圖斯都有一啲嘅分別。咁就另外就前面差唔多啦，另外中場嘅卡石係我覺得打得唔錯嘅，即係其實嚟講打得唔錯。咁就呢場波2-0，咁就睇睇要睇睇呢個聯賽榜啦。咁啊聯賽榜嘅時間咧，咁就呢個時候就傑志咧就係 head 住嘅，咁就打完呢場之後咧就14場就12勝2和，咁就到現時為止都係仲係失9個波。咁就都相當唔錯，咁就吃緊咧南華，咁就係15分，咁但係打多2場嘅。咁南華其實都係輸1場球嘅啫，咁但係就因為打和嘅次數比較多，就爭少少。咁啊講翻南華就亞協咧，咁就對吉蘭丹咧就係即係一如所料啦，咁就輸波嘅。咁啊太陽飛馬贏翻一場啦，咁就13場就20分，咁啊。但係就雖然就打少傑志一場，但係相差18分，咁都係比較濛水㗎啦。東方沙龍贏咗橫濱，咁就18分14場。黃室南區就13場變咗15分啦，咁就比 JC 神曦仲要打多1場，咁就同分，咁就真係覺得佢嗰個臨尾嗰個換人係有啲問題。標準流浪12場13分，公民就12場11分，元朗13場11分，包尾就橫濱13場9分嘅。咁啊，其實就之前上個星期嘅筆記都提過咧，今年嘅不設降班嘅。咁但係最近都有啲即係消息話，即係可能又設翻降班咁，但係都係嗰句，即係你成個聯賽嘅制度，如果係即係咁唔穩定，就算連降唔降班都仲要有一兩嘅爭拗咧。咁對於一隊球隊點樣去部署咧，咁啊始終都係有好大嘅窒礙，即係造成好大嘅影響。咁我諗呢樣嘢，我諗即係要盡快澄清。咁今年係需唔需要降班先？即係尤其是因為今年會有兩隊波原本係有份踢，而家就變咗係當係退出咁樣咧。咁就我諗。就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唔係真係應該仍然維持即係有降班制度咧？我覺得係真係要有所商榷。咁就我諗呢方面真係要再留翻俾即係相關嘅，即係可能 CEO 啊薛基富山啊，再做一次一錘定音啊！因為其實就剩翻每隊波大約剩翻，我諗係4至6場波到嘅啫。即係你話時間唔多㗎啫，我諗真係，尤其是我諗橫濱元朗嗰啲都仲要諗緊，究竟係咪需要打護級呢？咁成個部署可能唔同嘅嚇。好，咁啊，今日師兄本土筆記咧，咁就去到呢度，我哋下次節目嘅時間再見咯噃，拜拜。 20、30、40。 我唔想再去到外國嘅時候，我 Jackie Chan， 我想講有另一樣嘢，我會覺得代表到我哋啊！即你明唔明白？我覺得我 Jackie Chan 而家唔夠我打啦，話俾你聽。 佢問上以前我唔教佢打，而家佢唔教我打啦，我肯定。 你肯定？ 你係咪幾歲？ 你係肯定先？ 屌你！我三十幾歲打唔贏六十幾歲阿伯。 我想睇下， 我好想睇。 我即時要停止我講嘅嘢，我好想。 嗱，陳生， 你只嘅聽力大。 陳生，你聽到嘅上嚟啊！ 唔好講咁多。嗱，陳倫大哥唔好講嘢。 陳倫， 我有跟你隻抽 OK。而家你講廣東話聽唔明啊 ？OK， 講國語。 要講韓文， 要講韓文啊！ 除咗半個韓國人，即係佢仲有半個係共產。 啊，近排兩會啊，佢講國語。 佢講國語。 佢講國語。 係嘛？ 陳倫大哥，我有跟你隻抽 OK。你哥拉我跟你隻抽。你老母，我讓你單排讓你老母上刀。 點解講翻廣東話嘅？ 單排讓你老母上刀。 先有俾人屌啊！陣間隔離又屌鳩我哋。 逢星期二同你亂噏一趟， 使唔使嚟多停？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